按说听到这儿小鹏就应该拦着，可是这家伙呢还羡慕上了，这就是臭味相投啊。那么说这俩货能白吃上吗？说话之间，刘大嘴儿带着小鹏迈大步向一家酒店的大门走去。 我说刘哥，你慢点，你怎么那么一点都不害臊啊？你真不怕被发现呐？ 我告诉你，你就放147万个心吧。 我哪有那些个心？ 我告诉你 啊， 我这都吃了多少次了，我是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深刻的教训。 嗯， 那揍可没少挨，那饭也没少吃。 哦， 保管你今天绝对不可能让人打死。 那我喂一顿饭都快半死了， 保证你不可能出什么大事儿，你知道吧？ 多大事算事儿，在您心里头？ 就进这、 啊。不是，来，您扯我衣裳吗？ 废话，你别，你跟着我点儿啊，你。我跟你说，进去时候你放松点。 我放松，我 轻轻松的，别。 我放松。 你这眼 睛，我放松，我 别我 要。哎， 这让你这嘴放松 啊， 身体放松，也没让你脚放松啊。你这还要往下瘫是咋的？ 我太怕这让人逮着再打一顿。 逮不着，你别鬼鬼祟祟的。我告诉你啊， 哎哎， 你得假装跟我闲聊，是吧？ 哦， 哎，你省得待会儿露馅。我告诉你，教你点招啊。 哎， 第一啊。 啊， 着装得体， 我得做到了。 你得像参加喜宴的样。你看你今天这个男士旗袍穿的就很好。 我这是男士旗袍， 我看你这什么时候做的？你看这腰都瘦了。 这不行，这旁边借着我，这还哪有这个？ 我告诉你，但是一定不能太引人注目 啊 啊！刚才知道为什么扯你那大红呢？ 啊， 你没事闲的，你出来你戴一大红围巾干嘛呀？ 啊， 生怕人家看不见是怎么着？ 不是，那倒 再说了，现在是夏天 啊。 你戴一大红围巾就进来了，人一看不就看出来，把这神经病给我轰出去。 哦哦，有道理，对对 对，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对。 第二 啊， 选择婚宴的时候， 嗯， 一定得选择这宾客多的， 嗯， 好比人这家吧， 啊， 房顶的八门，家里没人来， 房顶吧，哦， 哎，人家这整个婚宴一共就请个十桌八桌的， 那也不少啊， 全是熟人啊，对不对？ 哦， 你在这办理这一会，你办人这么一坐，你知道？您好，您是谁的这个朋友？我是新娘的朋友，我们不认识你啊，你不露馅了吗？ 哦，十桌八桌都不行， 怎么着也得是四五十桌， 哦， 你混在里边不容易发现，知道吗？ 啊， 还有结婚这主家最好是当官的，要不就是有权的 啊， 这样他客人呢，来的都是很杂的， 嗯， 既有亲朋好友，也有溜须拍马的。知道吗？ 对对对对对。 哎，我们很容易就被当成此类人。 哦，您说太有道理了。 第三 啊，还有第三， 你得尽可能的掌握背景资料。新郎姓什么呀？叫什么呀？ 哦， 干什么的？什么学历呀？ 嗯， 哎，而且预先你得设计好自己的身份。 嗯， 哎，你到底跟新郎什么关系？ 不是，您说 人别人一问，你才能从容应对。 他这个太难，我哪有那本事？我有那本事，我当演员去了，我呀， 怎么那么不学习进步呢？ 我哪儿掌握人家姓什么叫什么职业学历哪儿？ 你眼看耳听啊，你听人店门口那跑堂那俩双胞胎说什么呢？啊 啊啊！他还真说话，霍家欢， 这不喊人吗？ 对啊。 嘴不好使， 你疼嘴不好使啊！我 这俩聊天，咱俩够听半年的。好，他说什么有用的？ 哎呦， 你不觉得这个新郎新娘的新闻不简单吗？ 我跟你说，我兄弟， 对， 哎， 他，我给你翻译啊， 啊， 他们俩说是啊，这新郎跟新娘的姓名不简单。 哦，完了，这半天就说这一句， 就这一句， 好家伙！ 我看见， 对吗？ 拱门贴着的吗？ 啊， 姓金的， 嗯， 姓。假的， 对对，金厂长， 谁？ 金厂长，嗯，跟我名好的名字。 哥，你听我说就行了啊。 嗯，好。 那个就是咱们城西大户，是不是？ 嗯。 新郎叫金宝。 嗯，金宝。 啊，他爸开矿的。 嗯。 摆一百桌呢。 哇，你怎么说呢？ 吓我一跳呢。 嗯。哎，可以了啊！ 你老嚷嚷去了。 好，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看着咱们呢。 嗯，好。 上菜去。 好，上菜，赶紧上菜，别后边，你都真看见了，快上菜，上菜。 兄弟， 哎哎，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饭馆马上就要干不成了。 对，是。 就冲这二位， 咱二位就咱俩来这儿硬给拆是怎么样？ 哎，我跟你说，但是你听没听明白刚才他们说的话？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吧？ 金和甲吗？就 这些信息都用得上 啊， 知道吗？ 富二代， 你得记住了啊！ 他爸是开矿的， 哎 啊，媳妇家姓贾， 对，